到了吗？ 欢迎收听知识热血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王振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他派出的徐成啊，不仅没能够偷回首玉，反而来了个打草惊蛇。王振正在担忧啊，怕什么来什么。于谦连夜到皇宫告了御状啊，皇帝大怒，召王振是即刻进宫，不得有。宫里来的太监吓得哆哆嗦嗦，这王振说，公公，万岁爷可真生了气了，您呐还是快着点吧。喜宁也跟着着急呀、啊。王振到底是老谋深算，到这个时候他反而不急了。你急有什么用啊，事情已然如此了，重要的是想一个对策。越是这时候自己越要冷静。王振不慌不忙，沐浴更衣，换好了官服。太监也有官服，可不是吗？前文书咱说了，王振的受宠，皇上特意呀、啊，专门派人给做的御赐的飞鱼服，哎，跟锦衣卫的服饰差不多。但是王振这服装上啊，居然也有攀龙啊，这都快成笑话了。龙，这是皇权的象征，只有皇家才配穿这带龙的啊，要么就是亲王，再有就是藩邦外国呀，人家的一国之君呢，也可以御赐龙袍。王振今天也把带龙的袍子穿上啊，坐着大轿来到内宫。你看他不慌不忙的，那是在喜宁面前故作镇静，实际上他的内心也非常紧张。王振脑袋瓜一直在转呢，心说吧，怎么办呢？事到如今，我就给你来个死不认账啊。到了皇宫大内，王振面见英宗，他是口喊冤枉。 陛下，陛下，老奴冤枉啊。 哼，事到如今你还在狡辩，你倒说说哪里冤枉。这份手谕就是你私通瓦剌的罪证。 皇家千岁，您老可要明察呀，老奴就是再大的胆子 也不敢私通瓦剌呀。 那你倒说说这份手谕是怎么回事啊。 老奴不知啊，老奴在宫中只知道侍奉万岁，这是手谕根本不是老奴所写，何谈什么私通之罪啊。万岁，您可得给老奴做主啊。 先生，这手谕不是你所写？ 不是啊，这是什么人伪造的手谕，陷害老奴。陛下，您可要为老奴做主啊。 好好好，先生你先起来吧啊。 皇兄， 都到了这个份上了，你还袒护王振？我看就是你把他给惯坏了。太监不得干政，这是太祖太宗之遗训。你看看你，大事小情，哪样你离得开王振？如此下去，国将不国。 玉帝，休得无礼。此事还没闹清楚吗？如果王先生的确受了冤枉，你又该作何解释？ 这怎么还成了他冤枉了？不可理喻，不可理喻。 陛下，此手谕是否为王公公所写，陛下当自有主张，请陛下判断公公的明镜。 那上面的大印能错得了？王振俩字不认识，这还能有假？ 王家千岁，这大印也并非不能造假呀。您身居宫中，不曾知晓民间的疾苦。哎，有的人图谋不轨，伪造各把印玺，算得了什么？这在古董行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呀。 陛下可将王公公昔日笔迹与之对照，手谕是否为伪造，自然分明。 好，朕记得。今天朕有些累了，有几份奏折的确是让王公公代笔，那几份奏章送回六部了吗？ 回陛下，奏章仍在，奴才正打算一早送到六部呢。 好啊好啊，拿来看看。 我看这皇上就是偏袒王振。 万岁，老奴侍奉万岁爷不敢有任何差池，请万岁想想，老奴私通瓦剌有何理由？难道老奴愿意让瓦剌兵强马壮，有朝一日攻打我大明？到那时老奴又性命安在啊？ 谁好说你这老儿是不是想投敌叛国，背弃我大明？ 这依朕看来，这手谕上的笔迹与先生的笔迹的确不太相似。 皇兄，王振说得好，印玺可以伪造，难道他的笔迹就不能自己变化吗？如果他做贼心虚，有意变化笔迹，皇兄又当怎讲？ 万岁，老奴冤枉啊！这是有人看老奴陪王搬家，心生妒意，陷害老奴啊！ 这让朕实在为难啊！ 万岁，王爷，我看此事好办。 哦，于爱卿，你且到来。 今日之事，重点不在于此手谕是否为公公所写。 于谦。那你说在于什么？ 在于此手谕成了瓦剌偷运兵器的护身符，如果不将偷盗兵器之处查出捣毁，我大明就一日不得安全。万岁，臣请命亲回山西查访此案，相信等非法工厂露出水面，也能彻底还王公公一个清白。 爱卿说的在理，如此甚好。 万岁明鉴啊，咱家谢过于大人了。 哼，非要等人赃俱获你才认罪啊。 嗯，那于爱卿，朝中有哪些精明强干之人？ 多谢陛下提点，臣正要跟陛下要几位帮手。工部侍郎顾京，刑部主簿孙威，还有陛下，臣请陛下特赦兵部主事陈达，戴罪立功，与臣一同协查此案。 您听听啊，这闹了半天呢，皇上还是向着王振。那位说了，这皇帝就这么昏庸啊，这么容易被说服吗？嘿，这种话啊，咱得两说的。皇上对于成王和于谦啊，当然是很信任很器重，但是你得看弹劾的是谁啊。这王振呢，实在跟皇帝是太亲密了。朱祁镇从内心深处，他不愿意相信王振能够背叛自己。那王振说得好啊，因为我没有作案动机啊，是不是？你想，我要是私通瓦剌，到头来祸害的是谁？祸害皇帝，祸害大明江山，那不就是祸害我自己吗？所以对于私通瓦剌一事，朱祁镇不太信。再有啊，朱祁镇养在深宫，缺乏社会经验，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啊，都靠王振给他描述。王振说了，我这个印有人能伪造，这是有人给我栽赃，这皇帝自然而然的呢也就信了。那于谦为什么不坚持一下呢？ 于谦已经看出来了，任凭自己铁嘴钢牙，物证在此，程王还在旁边帮忙，这王振仍然能够狡辩，皇帝明显就是偏心眼儿，所以这个火候还是得掌握。哎，将这么一军呢也就够了，于谦还是要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所以他马上向皇上建议说呀，要带上几名得力之臣，哎，协助自己到山西破获铁箭头一案。头一个他就请了兵部主事陈达、陈子章。于谦提出来啊，说陈达在兵部是任职多年，经验丰富，而且武功高强，对兵器呢也很熟悉，这是一个人才啊，与其让他在大牢当中受罪，不如为大明江山出力。皇帝呢也知道于谦跟陈汝炎、陈子昌父子的关系啊，人家于谦呢没有死咬住王振不放，那在这个事儿上皇帝也得给于谦一个面子嘛。于是呢非常爽快地答应了，说陈达可以戴罪立功啊，一旦铁箭头这个案子查明之后，马上给陈达恢复官位。另外于谦又提了两个人，工部侍郎顾京、刑部主簿孙威，哎，这二位都是精明强干之人。而且还有一点，于谦不是看了徐成拿的花名册吗？他知道这两个人都不是阉党，可以放心使用。皇帝是一律准奏。接下来啊，于谦给皇帝跪倒磕头。朱熹震懵了，于爱卿，你所奏之事朕通通的准了，你这又是什么意思？于谦说，万岁，臣银夜叨扰，犯了惊扰圣驾之罪，这都是臣等无能啊，让皇上您操心费力。成王在一旁说，于爱卿，你这话说的，你为了谁呀？你还不是为了我们大明江山吗？皇上绝不能怪你。我看呢，像你这样的股肱之臣呢，咱们皇宫大内的这些什么什么繁文缛节呀，那就应该赏喽，是不是啊？皇帝啊，你应该给于大人呢发一块牙牌。这牙牌管什么呢？就是一天十二个时辰，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皇上一听没听说，好嘛，你就这就做主了。那一天到晚这大臣出溜出溜的老往内宫跑，那还像话吗？这个当然了，成王这也是半开玩笑。于谦这一跪可不是沽名钓誉，他又给皇上磕了个头，接着说，万岁，微臣既然今天已经打扰您了，那干脆啊，我就把话说透吧。这一次臣回京啊，不仅是铁箭头的一个事儿，还有一宗奇案必须向皇帝禀告。于谦就把山西各地出现黑虎下凡吃人的传说跟皇帝说了。皇上、成王都是倒吸一口冷气，哦，还有这等事情。于谦偷眼一看，王振还是那个样，不卑不亢的。于谦心说，看来王振对这个事情没觉得有什么意外，难不成王振跟这事儿也有关？于谦又一想，嗨，我呀太敏感了，老瞧这王振不顺眼。王振呢不像皇帝，跟外界接触太多了，他的党羽遍及全国，那山西不就是有个郭靖吗？不就是他亲信吗？对于这个事儿，估计王振至少是听说过。再有啊，于谦心说，就刚才我将这一军呐，也够他喝一壶的，恐怕现在他还惊魂未定呢。皇上就问于谦，爱卿，这黑虎吃人的事情多长时间了？于谦说，小半年了，从我听说有这件事情到那个廖氏到我府中报案确有实例，已经超过半年的时间。微臣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， 成王说讲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当讲，但说无妨。于谦说，微臣虽然没有亲眼得见，但对于所谓的怪力乱神之说，微臣以为不值一驳呀。诚然，天地之间神鬼之道变化莫测，可是往往人间之恶并非什么神鬼所为呀，他们或者披着玄学的外衣，或者挂着宗教的幌子，作恶的往往都是别有用心之人。黑虎吃人虽然百姓传说的异常恐怖神秘，但我想这也恰恰能够说明一定有人以不同寻常的手段在害人呢。微臣想提醒万岁的是，无论是作为信仰还是做一种精神寄托吧，我们对神鬼之说都只可敬而远之，切不可当作治国之策呀。陛下还请参见白莲教之事，这是莫大的教训。说起白莲教，这个您不陌生吧？哎，咱们看那个电影《黄飞鸿》啊，动不动就出来个白莲教啊，打着什么反清复明的旗号坑害百姓。黄飞鸿跟这白莲教没少斗智斗勇。实际上啊，历史上还真有这么个白莲教。最早据说唐宋时期就有白莲教了。早期呢，这个教也信奉阿弥陀佛啊，提倡念佛持戒呀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属于一种啊半僧半俗的这么一种团体。到了元朝末年，朝廷腐败，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这很多的农民起义的领袖啊就利用白莲教来团结百姓。你像这个红巾起义的什么韩山童啊、刘福通啊，那也都是白莲教徒。后来大明朝建立了，国家呢是安定统一了，这白莲教呢，哎，开始兴风作浪了。在洪武、永乐两朝就爆发了白莲教的武装暴动，有的还建号称国，还当皇帝呢。那么被镇压之后呢，似乎这个教就销声匿迹了。但其实民间呢，还有很多的白莲教徒。就在英宗这一朝，那大大小小的民间宗教啊，多如牛毛，有什么金蝉教啊、龙华教、弘扬教、弥勒教、大乘教、混元教、文香教等等等等。据专家考证说，这么多的教啊，说到底根儿还是那个白莲教。今天于谦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哎，于谦真是忧国忧民呐、因为他马上就要起身赶赴山西破案了，对朝廷的局势他很不放心。于谦一看皇上被这个老道张清风弄得是五迷三道，他这一番话就是在暗指张清风所提倡的道教。他提醒皇帝不要受到所谓的这些宗教的蛊惑。哎，开始你以为他是好的，可这玩意儿他会变呢，弄不好啊就容易误入歧途。于谦说，白莲教在建教之初，那是在乱世之中，这是团结百姓对抗大元的一种手段。到了太平盛世，这些白莲教徒开始各谋私利，蛊惑人心，这白莲教可就变味儿了。所以呀、万岁，标准只有一个，利国利民者可以提倡，要是打着宗教的外衣行不轨之事，绝对要依国法而论呢。于谦这番话那是掷地有声，虽然没捅破吧，皇上也知道于谦是什么意思。朱祁镇怎么样呢？打了个哈欠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于爱卿啊，你的报国忠心朕都明白啊，你看这天都快亮了，朕也困了，你呢也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啊，择日启程，两岸并举啊，朕等你的好消息。于谦这皇帝磕了个头，明白了，这话皇上不太爱听，也就点到为止吧。 书说简短，于谦离开皇宫回到家中休息了一天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吩咐李成、刘安，咱得打点行囊了，又要赶赴山西办案去了。于谦的心情还不错，虽然说重任在肩，案情棘手，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已经明确了，而且又有得力的几位大臣辅佐，于谦真是信心满满呐。他刚想着喊李成去那几位家中看一看，打个招呼啊，咱们是怎么个走法，正这么个功夫，李成来了，风风火火，是连呼带喘呐。大人呐，这了不得了，要跟您一同赶赴山西的那两位大人，工部侍郎顾京和刑部主簿孙威啊，死了。咱们下回再说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塞北胡骑鸣啾啾。翻山碎骨，一曲英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两冷秋。一曲英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两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在文学的大道上，我们一路向前，穿过灿烂的忧伤，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，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，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，韵味真情依旧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

替你断下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上文书咱们说到，于谦向皇帝要了几位帮手，要同赴山西查案。他正在收拾行囊之际，李成跑进来跟于谦说，可不好了，要跟您一起去山西的这两位大官啊，一个孙威，一个顾京，这俩人都死了。于谦闻听是大吃一惊啊，怎么回事？李成，你把话说清楚。李成拉了把椅子坐下了，喝了碗水，跟于谦说，大人，我还诓你不成？是这么回事，我早晨起得早，哎，我这二五更的功夫不间断，今天早上我刚练完功，我要出去买早点嘛，刚一出门啊，我看见个熟人，他是刑部的一个司狱，哎，这是刑部的一小官啊，此人姓董名山，因为他在家呀排老三，所以都叫他董三儿。他还有个外号叫活人。这小子是个万事通，京城地面大大小小的事儿没他不知道的，到处都能活动，所以呀他就叫活人董三儿。哎，早上我遇见他呀，哎，我发现这小子变毛变色的，从来没见他脸色这么差。我说董三儿，你哪儿去？董三儿跟我说，可坏了，菜了，他们家刑部主簿孙威老爷惨死在家中。他怎么知道的呢？因为头天呢，这个孙大人跟董三儿说来着，说万岁下旨意了，让他跟着于大人一起到山西办案。他想着呀，今天来拜访一下于大人，所以让这个董三儿头天晚上得准备好多的东西，说一大早就给他送去。结果董三儿到了孙大人家一看，孙威就死在书房之中。哎呦，那个场景太可怕了，血肉模糊啊，就把他吓得跑出来了。这也不知道去哪儿，挺慌的。我就跟他说，去哪儿啊？你自己就是刑部的，你还不赶紧去刑部报案去？董三儿啊，这才跟头把式的去了。我这吃完早点呢，我不放心呢，我也想要不我也跟着去看看。结果怎么着，大人，我一出门我看见那个仵作宋世德了，哎，您老也认识啊。我就说，老宋，哎呀，你够快的呀，我刚看见董三过去，你这就来了，你这是去孙威孙大人家呀？他说，哼，不是，我从孙大人家出来了，我现在呀要去工部侍郎顾京顾大人家。我就问呢，我说这顾侍郎怎么了？他说怎么了？嘿，顾大人也死了，刚才他们家人来报案了，顾京也让人给杀了。我一听这可坏了，我就赶紧回来向您禀告。于谦听到这儿，他是豁然站起，他马上想到陈达陈子刚怎么样。于谦告诉李成，你现在马上去一趟陈汝言的家，你问一问陈达的情况，然后你到孙威的家中来找我。哎，好嘞。李成领命走了，于谦呢马上赶到孙威的家中。到这儿一看呢，仵作宋世德跟着刑部的一些官员 正在这清理呢。于谦就问宋仵作，我听说今天早晨两起命案呢。就见这宋世德呀小脸蜡黄，于大人您怎么来了？于谦说，孙威孙大人和顾京顾大人，这是皇上亲自派给我的，协助我到山西查案呢，我们明天就要出发了。今天一早听说这二位大人都命丧家中，我因此特意前来查看这到底怎么回事。哎，孙大人尸首何在？哎，于大人呢？哎，咱们这边说话。于谦一看站什么神神秘秘的，他跟宋世德来到没人的地方。宋世德就说，于大人，孙威的尸体，哎，也包括顾京顾大人的尸体都已经处理了，早都埋了。处理了是什么意思？于谦说，你身为仵作，这还没定案呢，你怎么能破坏现场呢？你怎么能够擅自处理尸体呢？哎，于大人，我敢吗？我长几个脑袋呀？这是我们刑部大老爷的意思，因为这些尸体啊它很奇怪呀。怎么个奇怪法？你看，经我的鉴定啊，这二位大人都是被猛虎利爪所伤啊。你说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这京城里怎么还能有猛兽出没吗？绝无此事。所以我一回禀我们家大老爷啊，那他就说了，尸体运到刑部封锁消息。于大人，这是您老来了，平常咱们关系不错，我这跟您透着风，您呢千万别说出去。于谦听罢此言，一句话没说，转身就走。去哪儿啊？直奔刑部衙门，找这刑部大老爷来问问。所谓这个刑部大老爷啊，就是刑部的最高官员，刑部尚书叫傅全、傅成立。于谦心里边知道，这个傅全是阉党一伙。在徐成给他看的那个花名册上就有傅全的名字。于谦心说，这里边肯定有鬼。到了刑部衙门，找傅全一交涉，于谦提出来，我要查看尸体。傅全说，那不可能，这是我们刑部的职权范围，你兵部侍郎无权查看。于谦说，哎，这二位可是皇帝钦派下来要跟随于某去山西查案的，忽然间临走之前就惨死在家中，这其中必有蹊跷，大人不让我查验尸体，难道说是在掩盖什么吗？难道说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？这傅全呐，你别看品级三品比于谦小点，那也是刑部之首，脑袋一拨楞，于谦，你跟我说不着，你有疑义你可以到万岁面前告我吗？去就去。于谦也真是有点着急了，上前就拉着傅全的袍袖，咱们这就上殿找皇上说理。于谦怎么这么激动啊？您想想，多日来于谦就堵心呢，啊，好不容易博弈出了一个结果，结果这些战国的忠良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，所以于谦今天真是有点沉不住气了。正这时候李成来了，喊他，大人大人，你来一下来一下。于谦一看是李成，这才缓了一口气，把傅全的袍袖一丢，他跟着李成到了外面。李成怎么来了？刚才咱说了，于谦到孙威府上的时候啊，他让李成去陈汝言的家中看一看。李成回来之后呢，到孙府去找于谦，人家说呀，于大人刚才来来着，后来到刑部衙门去了，所以李成赶紧又追到刑部衙门。于谦很着急地问他，李成，陈达怎么样？哎，大人，陈达倒没有遭遇什么不测，但是什么你倒说呀，但是他失踪了。啊，怎么回事？李成说，我到陈府了，老尚书也在等陈达呢，说昨天陈达从牢里出来了，要回家收拾收拾，还说呢今儿一早啊过来吃饭，吃完饭呢就到于大人家来。 后来到晌午了也没见人呢，派人到兵部衙门找了也没人啊。于谦说，这样吧，咱们马上到陈达的家里去一趟。陈达呀老大不小了，还没结婚呢。陈汝言呢在京城给置办个小房子，这个地儿啊一般人不知道。其实平常陈达呢也不是经常回来，哎，他很长时间呢都在陈汝言的这个宅子里住。今天于谦和李成到了陈达家里一看，好嘛，这乱劲儿就甭提了，刀枪剑戟、锅碗瓢盆、柴米油盐、裤衩背心是乱七八糟。于谦一看，李成啊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呀、啊，你看看这像不像是有打斗的痕迹？李成说：“可不是吗？这满屋狼藉一片，不太正常。”于谦说：“好。”皇帝刚刚派下几位官员，一天之内两人身亡，一人失踪，这还了得？李成，随我到通政司，我要击鼓告御状。来到通政司，这儿有一面巨大的登门鼓。一般人敢来这儿告状吗？跟皇上击鼓鸣冤，你得够级别啊！这大鼓啊，好几十年没响了。当年朱元璋让老百姓检举贪官啊，这鼓那是天天响，朱元璋几乎也是天天杀人。今天于谦到了通政司的广场上，抄起鼓槌，砰砰砰砰砰砰砰，这还有一专有名词儿，叫扣婚。有人禀告皇帝说，于谦于大人在扣婚，请求面圣。皇上纳闷，不知道山西办案去了吗？怎么又击开鼓了？来呀，宣于谦觐见。见到皇上，把事儿一说，朱祁镇也大吃一惊，这还了得，快把刑部有关人等都给我叫来。就在这侧殿，皇帝升堂了，刑部尚书傅全、傅成立、仵作宋世德都来了，当着皇上的面对质一番吧。这仵作就说了，确实啊，这二位大人都是被猛虎所伤，把验尸的报告呈给皇上，说我们傅大人呢，这是怕传出风声，惹得百姓人心不安。于谦说，有什么人心不安，你们遮遮掩掩过早的处理尸体，我看不到真相，这才是人心不安呢。傅全冷笑了一声，于大人，你就不要多说话了吧。猛虎伤人之事，就是从你们山西传出来的。有传说黑虎精下界伤人，恐怕大人还没有侦破此案吧。依我来看，这黑虎乃是越过山西，逼近京城喽。于谦说，你一派胡言，什么黑虎下界？他为何单单挑选皇帝钦派之臣下手啊？万岁，这当中必有文章，臣斗胆请求刑部将尸体拿出来，咱们一起验验尸嘛，是不是猛兽所伤，还是有什么人下的手，那还不是一目了然。傅全听了这话非常激动，你大胆！于谦，我看你有点不知好歹呀，那尸体恶臭啊，怎么能让当今万岁见如此污秽之物？再者说，死者乃我朝之重臣，入土为安，岂可再见天日啊？傅全跪地给皇上磕头，臣以身家性命担保，刑部绝不敢欺骗圣君呐、啊！这二位大人绝对是为猛兽所伤啊！朱祁镇也感觉到很蹊跷，也拿不定主意，说了半天呢也没理出个头绪来。后来一看，干脆啊，行了，你们二位也别吵了，咱们纠集群臣，好好的商量商量这事儿吧。第二天早朝，大伙儿全来了，把这事情一说，嚯，满朝文武可轰动了啊！我说啊，年兄年弟啊，这黑虎吃人是真的，你可拉倒吧，哪有黑虎，你看看，你不信邪啊， 明儿这黑虎就得去你们家，我呸，你别胡说八道啊。您想那个年代人多多少少都有点迷信，于谦再怎么据理力争啊，也是势单力孤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三才道人张清风说话了：万岁，贫道不才，这几天感觉到有些心神不安呐。昨夜我观天象，的确也感觉到有些煞气迷空，弄不好啊，恐怕真的是黑虎星作祟呀。哼，这下满朝文武又议论起来了。张道长都说了黑虎下界，那正没错了。朱祁镇一听啊，也有点动心，心说话，这黑虎星那也是天上的星宿啊，那是不是啊，从山西过来去哪儿，从我这路过知道了，说我要派官员啊跟于谦去对付他们，这生气了，给朕来个下马威。但是皇帝这么想他不能说出来。此时于谦呢，气的是脸红脖子粗，满满的朝堂之上那都是饱学之士啊，你们不看实证，居然对这种惑众的谣言是深信不疑。张清风微微一笑：于大人，且息雷霆之怒，休发虎狼之威呀！如果贫道登坛做法，设法捉住黑虎，你可相信吗？于谦说：好啊，要是张道长真能捉住杀害两位大人的元凶，那不仅解了于谦心头之疑，也是为国除害嘛。好，那还就请万岁降旨，贫道要设坛捉虎。朱祁镇一听来劲了，这玩意儿新鲜，还真能把这黑虎给捉住。哎呀，好，朕准奏。这张清风啊，就在天坛呢，在这边上又设了一座七星坛。人诸葛亮借东风不是在南屏山设七星坛吗？哎，他也仿照这意思。哎，咱们单说这一天呢，这天儿还真不错，法台设好，张清风沐浴斋戒，身披道衣，他披头显足来到了坛前，命令身旁的两位道童明月松林，不许擅离方位，不许交头接耳，不许失口乱言，不许诗经打怪，违令者斩。又调集了神机营1000名士兵在这待命。张清风缓步登坛，观瞻方位，他是焚香于炉，嘴里边念念有词啊。哎呀，这就是跟老天爷对话呢。哈嘛，这周围可热闹坏了，京城的百姓谁不看着热闹啊？抓黑虎星，真有黑虎啊，那咱等着看吧。于谦和李成、刘安也在这人群当中，是拭目以待。 大人，这老道张清风真的把黑虎给逼出来啊？ 哼，你就听他瞎掰吧，不可能，我就眼睁睁的看着，我就不信呢他能凭空变出个大老虎来。 如果他不能逼黑虎现身，那就犯了欺君之罪，咱们倒要看看这张老道有什么本事。 哎，快看看那边有黑色的云彩。 是啊，云团越来越大了。哎，朝我们这儿来了。 清风了。老爷你听，这什么声音啊？ 大人快回屋里头避一避吧，这风太大了。 真是妖星下界呀，不能走，你看看清楚。 啊，你看你看，在那边真有老虎。 是黑色的大老虎。快跑啊快跑啊，黑虎星真下界了。 快跑啊，快跑啊，有老虎，老虎下界了，快跑啊。 哪有虎啊，李成、刘安，咱们快过去。 哎呦我的妈呀，我刘安活了60来岁，可算见着真神了。 刘安快走，保护大人。 禀报天尊，安慰神情，弟子魂魄五脏玄冥，朱雀玄武是为我宣，三魂永久破五丧清，妖虎现身，众士兵捉拿妖虎。 是。嘿嘿嘿， 于谦是真没想到，这三才道人张清风是果然厉害，不知道逮哪儿还真弄出一只大老虎来。说这就是黑虎星下界啊，于谦不信，但是张清风煞有介事啊。士兵们把这老虎给捉住，张清风是手起一剑把老虎刺死。他说黑虎已出，京城太平。哎呦，这可了不得了，张清风这下可成了名人了，这京城的百姓都传差了，说这张三丰的徒弟那是活神仙呐，念咒做法把老虎给拘下来了。皇上也高兴，哈哈，看来张道长果然高明啊。这样吧，朕派你到山西地面捉拿黑虎，协助于谦办案。成王一听过来了，万岁，既然您给于谦派的官死的死没的没，我看不如这样吧，反正我在家闲着也没什么事儿，我跟于大人走一趟。朱祁镇一听，好啊，玉帝有你在如朕亲临呢，你可要多加谨慎。于谦一听，我的祖宗，怎么成王要跟着我呀？于谦还真不爱带他，怎么着，这是一个活爹呀。于谦心说，我可以吃苦啊，那不能让王爷吃苦啊，我可以担惊啊，不能让王爷受罪啊。哎呀呀，这位来还不如不来。可是不行啊，这位成王那是少年王爷，自视甚高啊，颇有热情。于谦只得是带着李成、刘安，陪着这位成王朱祁钰一起上路，赶奔山西。这才有了接下来呀、啊、于谦妙手破奇案，鼓楼村诈死驱鬼，于小娇潜伏塞北，寻铁器大破老君山等等精彩故事，是尽在大明于谦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塞北虎骑鸣啾啾，云泥旧客思明王，狼庙当分生猪油，春风秋月燕边白头，万江天上银河水，三座甘霖润九州，千锤万凿粉身碎骨，一曲烟魂壮烛火，清风凉秋，一曲烟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凉秋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我是李玉刚， 落下的水滴， 有故事的人生，有故事的你，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，讲述你的多彩回忆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